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入睡人家，屋外冷月，栅栏绵犬，清风拂之，乃至屋内的燕无诗。沈乔倏然睁开眼，原本应该闭上眼睛入睡的人，却正睁着一双眼睛看着他。 谢林。 嗯。 怎么会是你？ 我想出来便出来了。 这话有些莫名，但沈乔居然听懂了。对方的意思是，因为谢灵这个性情太过强烈的执念，使得他暂时夺得身体的自主权。言简意赅，说话停顿，这的确是谢灵的风格。 我该向你道谢的，多谢你在若羌时回转头带我出去。只是出去那时你已换成阿燕，所以这声谢直到现在才说。 不用。 话虽如此，他眼睛却依旧看着沈乔。没了从前的喜怒不定，没了调笑中隐含的冰冷与疏远，谢灵这副性情反而变得鲜明起来。于沈乔而言，若燕无诗一开始就是谢灵，许多事情或许不会发生。但人生从来没有如果，燕无诗就是燕无诗，谢灵是燕无诗之一，燕无诗却不会是谢灵。 从前我在玄都山上练朱阳策时，总如隔沙望美人，虽知美人美貌，却不得清晰，束手无策。等到与桑景行一战，武功尽废，我方才知道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真正含义。一切从头开始，反而能令朱阳策发挥出最大的作用。但这世间要舍下一切谈何容易？像窦燕山、段文鸯那些人，就算知道朱阳策可以重塑经脉，你说他们愿不愿意废去自己数十年修为重新开始？不需要他们亲自回答，我也知道愿意这么做的人必然少之又少。不说旁人，即便是我，在迫不得已失去武功之前，我也会顾虑重重，但心怀疑虑，即便勉强废了武功，也没有办法练好朱阳策。用一句佛偈，那便是必先舍生而亡死，方能放下一切，得大自在。但魔心与道心本来就不同，而且你武功也没有尽废，仅仅需要将破绽修补，想必比我当初要容易许多。 你说这些作甚？ 你曾说过，只有旗鼓相当的对手才有资格与你站在同等的位置上。当初的我的确没有那个资格，现在的我也不及当初的你。以你之能，魔心破绽弥补只是迟早的事，武功终有一日也能恢复如初。方才那些话都是我在练朱阳策时的体悟，希望对你有所注意。身为武道中人，我自然也希望有朝一日能与你堂堂正正痛快一战。 我是谢灵。 我知道，但这些话不单是你，你的其他性情必然也能听见。 燕无诗望着他默然不语。沈乔显然习惯了，在印象中这样才是谢灵这个性情该有的反应。他拍拍对方的肩膀， 时辰不早了，睡吧。 过了好一会儿，对方才依言闭上眼。沈乔合上眼睛，继续盘膝养神。过的几日，沈乔估摸着陈宫一行人急着回齐国，必然不会在吐玉魂待太久，此时说不定已经赶到吐玉魂王城，甚至离开吐玉魂了。他便离开小镇，与燕无诗回到阔别多日的吐玉魂王城。这一路果然没再遇上陈宫等人。此时离盘龙会已有一段时日，中原群雄都已离开王城，燕无诗被发现的危险大大降低。但沈乔觉得他们二人行止特征实在太过显眼，再往内地走 未必不会平添麻烦，便将道袍除下，换上一身寻常汉人衣裳，又拿来一套女装和胭脂水粉放在燕无师面前。燕无师无言望着他， 你容貌过于显眼，还是做些装扮遮挡一下吧。 可为什么不是你换女装？ 换了女装就能戴上蜜梨，旁人知道是女眷，一般为了避嫌不会再多看一眼。但若继续穿男装，遇上窦燕山、段文央这等心细之人，依旧是能看出端倪的，未免在你与幻月宗的人碰头之前又生波澜。你穿女装是最安全的选择。穿不穿？ 不穿会怎样啊？ 那我就点了你的穴帮你穿，再雇辆马车带你上路。虽然这样折腾些，但起码我能少许多麻烦。 穿。 乖，还是谢灵好说话。 两鬓星白，要染黑，头发依旧束髻，这不用改，许多女子平日也这样束。眉毛需要微微修整一下，双颊抹点胭脂，嘴唇涂点口脂，有个大概模样即可，不必讲究太细。再换上女装绣鞋，虽然身形看着别扭，表情也僵硬阴冷，但总算眉目不失俊美英气，算是别有一番风情。沈乔见他紧绷，便笑道， 你别怕，从前玄都山上那些道祖肖像旧了，都是我一笔一画重新描红素色的，画像与画人总还有些异曲同工之妙的。来，让我看看。还成，你可要揽镜自照。 对方显然一刻都没有兴趣朝那面铜镜看上一眼，直接就将蜜梨戴上，眼不见为净。 唐人现选现做。唐人。 沈乔二人回到吐玉魂王城时，寒冬已然来临，以往从这里经过去西面诸国的商队变得很少，整座王城与他们离开时截然不同，呈现出一种冷冷清清的景象。 这城里为何如此冷清？ 这冷清只是暂时的，冬天往西走，路会越来越难，所以许多商队都是秋天出发，来年春天回来，等过了冬，这里人又多起来了。 卖糖人的小贩是个汉人，十几年前跟随经商团队经过这里，认识了一名吐玉魂姑娘，从此在这里定居成婚生子。沈乔似乎天生有种亲和力，令人如沐春风，倍感舒服。方才燕无师在糖人摊子面前站了好一会儿，小贩也没有与他说话。沈乔从后头走过来，仅仅询问了一两句，小贩就带着一脸他乡遇故知的表情跟他闲聊起来。 其实这城里汉人不少，连吐玉魂的王公贵族都说汉话着汉茶，只是终归地处西域，寻常人轻易都不愿意背井离乡。 说的是，你的妻子一定十分美丽贤惠，才能将你留下来，而且我听你说话应该是读过不少书的学问人吧，肯为了他千里迢迢留在此地，这份夫妻情深实在令人羡慕。 嘿嘿，承蒙您夸奖，我幼时上过几年私塾罢了，称不上学问人。哎，您这是刚从哪回来呀？一路风尘仆仆的，是跟随商队回来过冬的吗？ 哦，我们一路游历往西走了一段，眼看日渐寒冷，未敢再继续走下去，便又回来了。听说王城前些日子还有盘龙会，现在已经结束了吗？ 早就没了，人都散了，不过今年也是热闹，来了不少舞刀弄剑的江湖人。哎，我这儿卖糖人也没多少生意，那些人来了之后啊，这条街时不时便有人拔刀相向，吓得我赶紧回家躲了好几天呢。 这么说，城里现在半个江湖人都没了？ 没了，盘龙会结束不久就已经走得干干净净。您看那些客栈，原本都是人满为患的，现在倒好，价钱降下来都住不满呢。不过呀，我听说齐国被周国灭了，说不定来年西行的商队都要少许多呢。 沈乔原本还担心燕无师身死的消息一旦传出去，宇文邕的性命会有危险，却没想到他们离开长安几个月竟已发生了这样的大事，不由转头看了旁边的燕无师一眼，后者头上戴着密离将表情挡住，让人看不明晰。 齐国被灭竟是这样快吗？难道没有遇到抵抗？ 哎，谁知道呢，兴许是周国的军队太强了吧，算起来我老家还在齐国呢。可惜这些年虽然远在吐谷浑，也总能听到国主昏聩的消息，没想到那么大一个国家竟真的说没就没了。 北方一统对百姓总是有好处的，等安定下来，那些往来西域的商队只会更多，不会更少。 说的也是，那就承您吉言了，我还等着有朝一日中原真正太平了，领着妻儿回老家看看呢。 他拉住沈乔聊了大半天，意犹未尽，乔见燕无师一直站在旁边不言不语，好似在盯着唐人瞧，这才想起自己的买卖，忙笑道： 这位娘子是您的妻子吧？莫非也是吐谷浑人？ 哦，这是舍妹。 妻子？ 这位是我表妹，性子有些执拗，您别见怪。 沈乔估摸着燕无师故意这样说，应该是因着做女装打扮而不满，不解释还好，他这一解释，小凡立刻想象了一出表兄妹相爱而不得，私奔千里的戏码来，登时连连点头。 我明白，我明白。 你明白什么？我都不明白。 想吃这个？ 他的声音低沉，根本不像女生，但小贩没多寻思，毕竟塞外风沙大，吐谷浑女子也有声音粗哑的。听见燕无师的话，小贩精神一振： 您要什么我都能给您交出来。 马牛羊？ 只来一个就好了吧，太多了你拿着有什么用啊？ 那要一个。 好好好，那是要马还是要牛羊啊？ 要他。 啊？ 交一个他。 啊，他只是在开玩笑，要不就交给羊吧。 不，就要你， 可以吗？ 可以可以，当然可以。 沈乔扶额。小贩手艺的确不错，话起手落，不到一刻钟，一个唐人就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眼前。毕竟是一堂浇灌而成，不可能将五官也清晰呈现出来，但对方身背长行不能往前走的模样气度，俨然有了沈乔的神韵。 哼，果然是隔行如隔山，瞧您这手艺，没有十年苦练是做不出来的。 嘿嘿，好说好说。 燕无师接过糖人，拿到蜜梨下面，咔嚓一口把头咬断，含到嘴里嚼得嘎吱嘎吱响。未免小贩过于奇怪和关注，沈乔赶紧给了钱，将人拉走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